越成长。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风1-2级转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世界气象台于下午的17点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明天北风较大，风寒效应明显，外出需防风防寒，并注意出行安全。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私语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关注着情感、伴侣关系、恋爱、婚姻这样一些问题。那么大家如果有一些生活中相关的问题想和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可以告诉我们，可以把你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发送问题到今夜私语时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添加我们公众号，可以发问题给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孙岩你好。 肖老师会在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来分享各位提出的一些情感问题，大家可以发送微信或者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或者呢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这样一些方式和我们来互动，和我们来交流哈。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留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我们的微信中有一位男生问道，说我和女朋友认识了半年，确定了关系有3个月的时间了，我呢在北京，女朋友在重庆，我们俩现在是异地相恋，女朋友啊有点冷暴力，我的情商还低，那我现在就感觉我们的热度降得好快好快啊，每天聊天没有什么情绪波动，非常非常的平淡，再这样下去我就觉得这会很危险啊，所以我想问你们怎么办啊，确定关系才3个月，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增进感情，为什么3个月当中就觉得这个热度一下子就降下来了呢？ 我好想知道这3个月里面你们见了几次面呀。因为如果不见面这怎么谈恋爱呢？ 现在很多人都是觉得不见面我们也能拿微信谈恋爱哦。 这是开玩笑吧。因为你们现在认识到现在也就8个月的时间，因为如果仅仅是在网络上这么谈恋爱本来也是可以的，可是你们有没有计划什么时候可以在一起啊？是你去重庆呢还是他来北京呢？你们有谈过这些很重要也很现实的问题吗？ 那刚刚谈起恋爱3个月，我们也都知道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蛮热情的时候， 对。 但是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比如说见面很少，相互了解的很少，没有什么共同可以聊的东西了，天天总是聊一些没边际的话也不大可能， 对， 天天 什么， 对，或者天天都是说宝贝儿我想你，这个说着说着这个话也就没有意味了哈。 是啊， 如果没有一些让你们彼此能更觉得能分享的东西，这个就是会温度降得很快，是吗？ 主要是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时间太短了。如果你们本来呢就在一起恋爱了一两年，然后因为工作的原因暂时分开两地，那么通过视频呀，通过微信呀来维系这个关系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因为你们之间有很多基础啊，有很多共同的回忆，你们也彼此了解，在情感上精神上有互相的交集，所以你们可以谈很多东西。但是现在如果你们时间特别短，两个人之间又互相的不是那么了解，又不能见面，又缺乏对未来的长远规划，因为你们也不知道这个两地是一个暂时的呢，还是说哦得好几年，还是说、不知道。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恋爱该怎么谈呢？安全感、信任上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哈。 嗯，对，所以，两个人之间如果能够解决，比如说。不常见面的问题，能够常常见面， 对呀、 能够分享一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那就有意思了，就有话题了。 是的、起码一个月得见一面吧，对吧、这个也不是很困难，现在交通这么发达，同时的话，你们还异地的情侣面还需要来共同对未来进行规划，就是我们这个异地的状况是打算持续到什么时候，那我们为了两个人能够在一起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计划，什么样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异地恋才有了维系的可能性哈。 对， 嗯， 这个男生在问咱们问题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词，他说他女朋友对他有点冷暴力，冷暴力基本上就是属于你理我，我不理你，你跟我说话，我不跟你说话，是这个意思哈， 对，可以这么理解。 一般来说，女生是不是有情绪会这样？我们这儿还有一位丈夫问到的问题，他说的问到的就是他妻子的冷暴力，他说我和我妻子感情基础很一般，当时呢。是家里边也是着急，两家都很着急催我们结婚，我们认识的时间只有四个多月的时间，两家人觉得两家人都坐下来吃饭了，彼此也认识了，而且呢我们两家相距也比较近，当时就催促我们结婚了，稀里糊涂也是因为当时自己有一些其他的念头，希望能够和他更顺理成章的在一起就结婚了，结婚了之后呢才觉得两个人个性差距其实是很大的，一开始结婚一年多的时间，两个人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争执和争吵，那时候我可能也不知道去让着他，他跟我争我也跟他吵，两个人在家里边基本上像两个孩子一样。再后来呢他怀孕了，怀孕了之后他似乎觉得很委屈，他觉得在我们这样一个感情状态下他就怀孕了，从怀孕的第一天起我觉得他就没有做妈妈的喜悦，他总是觉得自己怀孕这件事情让他很不开心，他觉得他为什么就会怀孕了呢，而且是为我们家要生孩子，这是他一个最主要的观点。生完孩子之后，那时候呢我的工作就开始忙了，也不是特别多的很好的去照顾他，我想说的是现在基本上他对我就是冷暴力，我们并没有提到要离婚，但是他基本上不和我说话，眼皮儿都不抬，说话的时候少，眼睛也不看我，和我没有主动交流，我和他说话他有的时候假装听不见扭身就走了，有的时候不得不回应的话不会拿眼光直视我，他也不看我，家里边他就拿我当空气，这个情况也出现有小一年的时间了，他这算是冷暴力吧，面对这种冷暴力我真的是很难受，我该怎么办啊。 嗯，这个丈夫对于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分析得非常到位哈，而且还特别有画面感。那我想呢，如果你已经观察的这么的入微，细致入微哈，你注意到你的妻子对着你的时候连眼皮儿都不抬一下，而且他完全忽视你，把你当空气一样哈，那么极有可能在他的感觉里面你也是这么对他的，他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你身而已呀。 因为我们换位思考嘛，在妻子的感觉里面，妻子可能也觉得我嫁给你以后，你都没有好好的爱过我，你也没有关注我的感受，你也不体贴我，你把我都不当成是你的爱人，你完全忽视了我的感受，我的价值，我在你身边的意义。他肯定有同样的感觉，他才会用这样的方式，用视觉化的方式呈现给你呀。 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哈、 嗯、 你这样对我，那我也这样对你， 对呀、啊， 对吧、 嗯、 你没有好好爱我，你这么长时间你忽略我的情绪、 嗯、 你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跟我吵架， 对呀、啊 你不知道在我不开心的时候哄我心疼我而且呢我怀孕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对于女人来说你也没有体贴到位，你也没有、 啊、 你也没有了解我的情绪，那好，那我现在我能做到的就是我不理你， 是啊， 我不看你， 嗯， 你说的所有的话没听到，你的所有的要求没有到达我这儿，我不知道，是吧？ 是啊， 在一个屋子里，我怎么做让你别扭，我就怎么做。 对，因为你也是让我这么别扭的 啊、哦！哎呀，这种情况好难受啊！大家在一个屋檐下哈， 嗯， 如果说大家只是普通的同事啦，或者说只是我们可以选择做不做朋友的这样一个普通的人际关系了，那我们大不了不做朋友，拉黑，再也不见你了、 嗯、 不理你了，你有你在的场合我就不去了，是吧？ 嗯。 可是两个人又躲不开呀、 啊、是啊， 两个人在一个屋里呀、啊 嗯、 天天我也得回家，我也得见你啊，而且两个人还躲不开，会得有一些交流啊， 是 吧？ 是 是。哎，孩子怎么咳嗽了？哎，今天晚上咱们吃什么？这些都是一些必要的交流哈。 嗯，是。 这个每次说出来的话，对方都是那样不搭理自己，这是好难受啊，肖老师怎么办呢？ 其实两个人都难受哈。 对， 嗯， 对，怎么办？嗯， 是很明显呢，在最初的时候妻子是在努力跟你沟通的、 嗯、 啊，因为你也说了当初你们俩老吵架嘛，其实吵架也是一种沟通方式，但是呢好像妻子发现那样的沟通是没有意义的啊，也得不到效果，说不定还会让你们的关系更加难受，所以他后来就选择不沟通。 嗯， 但他不沟通他难受啊，所以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哈。嗯，那我倒觉得如果你现在已经意识到了其实是你的妻子在用这种可视的可见的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你他对你的感觉的时候，也许你也可以找一个机会来跟他聊一聊哈，看看能不能够冰释前嫌呢、 嗯、 就是你们俩从当初结婚开始来倒。 嗯， 倒什么呢？那个时候，哎呀，你那么的生气，你那么的伤心，包括那个时候，其实你挺希望我对你好的，但我那时候怎么就那么不懂事呢？像个小孩子一样哈，你跟我争，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还跟你争，你看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没有照顾好你啊？ 嗯， 用这样的方式来开启的时候，其实起码你的妻子会感到，哦，他已经知道了我的感觉。啊，我的感受被同意了，那也许会让你们尝试着开启一个沟通哈、啊，用语言的方式把心里面的感觉都说出来，慢慢慢慢的就不需要再用身体的、用肢体的、用反应的方式来说了哈。 对对、 嗯， 也就是说，这个男士、这个先生，我觉得他今天可能再回头看他刚刚结婚的时候，他自己也说了一句话，说我那时候年轻也不懂事儿、 嗯， 是吧？不懂得和妻子怎么去相处，可能那时候真的像两个小孩子一样拌嘴吵架。嗯、也许有的时候你认为，嗯，像两个小孩子吵架，可能有一些言语伤了对方了， 嗯， 是吧？ 是。 那今天已经。看来和那时候又不一样了。 是，其实你已经认识到了，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嗯， 只不过呢，你需要把跟我们说的这些话再去跟你太太再说一遍。你跟她说，哎，我那个时候太年轻了呀，真的是不懂得如何来爱你。哎，你把这个话说了以后，我相信你妻子听了以后一定心里面觉得暖暖的哈。 对， 嗯，很多事情都可以来重新谈一谈。 对、 嗯，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哪怕是说一句暖心的话， 嗯， 今天说也不晚，也许对方的情绪已经这个冰冻很深、 嗯、 那么 我们多说一些暖心的话，一点一点去融化也是可以的。 嗯，是吧？ 是的。 也许并不一定一句暖心的话就能解决了。 一句肯定不行啊。其实你可以把你的妻子看成是一个正在闹脾气的小孩子。 哦， 就是小孩子在跟父母闹脾气的时候是怎么闹的呢？就是我生闷气，然后我坐在这里很伤心的哭，然后其实他一边哭一边生闷气，一边在用眼睛偷偷的瞄父母，在瞄着说我妈妈什么反应，他会来哄我吗？哎呦，他这样他可能能哄我啊，我要那样做，这样他就来哄我的。小孩子都是这样的。那么如果父母能够接收到孩子的这个信号，你真的来哄他的时候，其实三言两语就好了。但父母接收不到，孩子坐在那边气鼓鼓气了很久了，你明知道他想让你哄他，可是你偏不去，那是不是更生气了哈？ 对呀、啊，对呀、啊。 所以你可以把你太太看成是那个生着闷气，等着父母来安抚他、哄哄他的小孩子，那你就去哄哄他嘛。 对，好，谢谢肖老师。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正在播出。 今夜思雨时，我们正在播出中，大家听到的就是肖雪萍老师在为大家解答一些情感问题。我们在我们的微信中有一位男生问道，说那个今夜思雨时的老师啊，你们有没有招数如何快速找到女朋友啊？我老婆的兄弟还没找着女朋友呢，我呀操心，我担心他结婚晚，礼金多，他也快30了，结婚的时候啊，这个很可能就要借钱了，借钱都是少不了的，因为现在在我们这儿，结婚男生付出的礼金越来越高，挣钱啊自己都没法花，主要是给孩子花，给兄弟借。所以啊，我就问问你们哈，他怎么能赶紧找女朋友啊？赶紧找女朋友，赶紧结婚，还能省点钱。真操心哈。 我在想的是，你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到底是让你的小舅子快一点找到女朋友呢，还是说其实你要学会去解决自己的那个焦虑啊，学会去在关系当中又能够说不又能够维系这个关系的方式呢？ 香老师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他问的不是他小舅子如何找到女朋友的问题吗？ 因为呢，我们教给你该怎么样找到女朋友，就算是你把这个话原话都转述给你小舅子了，那你也可以想象一下，你觉得他需要你的帮忙吗？说不定他自己有他自己对人生的规划，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要去找女朋友呢，所以重点还是他想要什么。那至于你的这份着急，我理解到的是你好像特别担心小舅子如果结婚晚的话会来跟你借钱，而你又无法拒绝。 哦，是这个意思。对对对，他是说再晚一点结婚就该花更多的钱了，你看我们现在自己挣的钱我们自己都不敢花，第一我们要给孩子，对吧，第二这些兄弟们回头结婚还不都得找我们借钱，这亲戚张嘴借钱了你也不能不给啊。是吧？ 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倒是建议你要不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跟你媳妇儿聊聊哈。你跟她说，哎呀我很焦虑啊，担心你那个弟弟结婚晚的话将来跟我们借钱，你说如果他真来借的话，我们能借给他多少呢？我们可不可以少借点呢？先让你们两口子达成一个共识，这个焦虑不就解决了吗？哈，至于他将来他找不着女朋友的事，让他自己去着急去吧。 肖老师一下子就看透了这位向我们询问问题的男生的心态啊。看来问题在这儿，那就和老婆商量商量吧啊。有一位问我们一个问题哈，这位说，我是一个已经算是大龄的女生吧，今年都31岁了，我呢是在27岁的时候 才谈第一次恋爱。当然在27岁之前也相亲，也有别人介绍，在谈过一次恋爱之后，失败了之后也在相亲，也有别人介绍，总是遇不到合适的。我对爱情还是很期待的，我还是希望我能够遇到讲究的爱情，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爱情还是存在的。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虽然我很期待爱情，可是每次在相处当中，和男生相处当中，我总是会有莫名其妙各种各样抗拒的心态。我总是会觉得这个和爱情没有关系，那个也和爱情没有关系，甚至我和对方聊微信啊，聊天啊，也都觉得时时刻刻在找人家的缺点。还有呢，就是我比较抗拒和人家的约会，有的时候人家约我说这个周六没事，或者周末没事，大家见见面吧，我其实什么事儿都没有，可是怕出去，怕见面。我觉得是我自己有问题，可是我并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嗯， 大龄32岁哈，谈过一次恋爱。 是，我能够从他的这个留言里面听到他内心有一个非常大的冲突，就是他一边在非常渴望爱情，但是另一边呢却又害怕爱情。嗯，所以就好像卡在这里，不知道到底是前进还是后退了哈。因为当我们在一段关系里面去挑剔对方，说他这个地方不好，所以不适合我。啊，他那个地方有问题，所以我们俩也不行。 嗯， 哦，他这个反应一看就不是爱情的样子 ，pass。 嗯，对对，有 对 有， 是的， 向老师说的太对了。 是的，就是当你在非常轻易的给别人贴一个这不是爱情，他不合适，我们俩不对，等等等等的时候，其实你在表达着说，我拒绝了解他，我拒绝进入跟他的关系，我甚至拒绝让别人靠近我，所以你会才会那么轻易的给人贴一个标签说，止住， 啊，明白， 是的，但同时他也在告诉我们，他相信爱情， 对呀，相信爱情啊，我也想找到那个人啊。为什么会这么矛盾哈？ 我会想起我身边的好几个朋友，都是女性朋友啊，他们都有个共同点，就是跟我们留言这位朋友特别像。一方面他很渴望爱情，但是一方面呢又特别排斥爱情。但我很了解他们哈，他们的家庭背景我是知道的。都是在小的时候，要么是他的父母的关系非常非常糟糕。他见到了世界上最丑陋的婚姻，他实在是觉得特别不能接受，如果这样的关系让我来进去的话，我觉得我千万不要重复像我妈妈那样的命运。这是一种心态。还有一种心态的话呢，就是虽然他的妈妈觉得他们的关系还可以，可是他观察到的是他的爸爸对他妈妈非常糟糕。而且他为他妈妈的带引号的悲惨哈，悲惨命运而痛心疾首，他觉得他的妈妈怎么可以在这么糟糕的关系里待着呢？虽然妈妈告诉他说，我觉得你爸爸还行，他在旁边看，他觉得不好。 明白。 这也会让他觉得，当他进到他自己的情感关系的时候，他非常害怕他会遇到一个像爸爸那样的男人。所以他也就没有办法去进入关系以及让别人靠近他了。 也就是这样一些人，其实他们对爱情也是真的充满了很矛盾的心态，是不是？就一方面我们觉得，哎呀，爱情那么浪漫，那么美好，我们这个非常想拥有一份爱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爱情，或者我们曾经感受过的爱情，或者我们不知道从哪里看到的感受到的这个爱情关系，其实又挺糟糕的。所以一方面我特别想要一个和我好好能享受爱情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爱情有那么糟糕的一面，或者说会不会让我遇到那么糟糕的那些情感关系，是吧？ 而且呢，根据我的观察哈，一般这种非常害怕亲密关系的人，他们都很容易在择偶的时候为那个未来的对象设置很多硬性的门槛。 啊，标准，条件，然后通过这些门槛啊、标准啊、条件啊去找人，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他很长时间都找不到合适的，因为完全能够满足他这些标准和条件的人特别少。真碰到了呢，那些人真的喜欢他吗？他们真的遇到的是时候吗？他喜欢别人吗？等等等等哈，所以就会让他们真的到了30多岁的时候还没有怎么谈过恋爱，都是这样的。 就比如说呢，他们可能会设置一些，您刚才说了一些硬性的条件是吧？ 对， 比如说学历啊，挣钱多少啊， 对， 就是这样一些是吧？ 是的， 非得是一个什么什么职业方向的呀？ 是的， 个子非得在这个1.78米以上，如果对方只是这个1.75米都不行啊，是这个意思吗？ 我跟你讲，我真的遇到过这样的人 啊， 他就直接告诉我说，我想要找的男朋友必须得是身高1.76米到1.78米之间，年龄在25岁到30岁之间，不能是北方人，然后呢他必须得是吃米饭的，我是吃不了馒头的，然后呢要求他必须得是在互联网行业从业，因为这个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这是很多年前的时候了，然后还要求对方普通话必须要标准，牙齿要整齐，否则的话带出去太丢脸。当时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你这是在找对象吗？ 很多人可能有一些女孩子，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女孩子都觉得，是啊，我也是这样的呀。肖老师会觉得这个是有问题吗？ 当然，因为你真的把条件全部摆在这里以后，对他要求只能本科毕业啊，不可以是硕士和博士的，因为他只有本科。如果学历太高的话，他又会担心对方对他有一些看不起啊之类的哈。就如果你真的把这么多条件如此硬性，而且必须一定得这样的时候，能够供你选择，同时还是单身的男性，到底有几个呢？是吧？ 对， 而且你还得刚好认识他，他还得单身没有女朋友，他还得喜欢你， 对， 多难啊！那摆明了你就是不想找男朋友嘛。 对，我觉得您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其实你心底是不想找男朋友的， 对呀， 是吧？ 是，但他又做出一副我好想谈恋爱呀这样的姿态出来。 哎，肖老师，您不觉得现在其实这样的女生或者男生挺多的吗？他们都觉得我目标明确，我其实规定的很详细了，我就是在这个范围内找。中国这么多男孩子或者女孩子，这个我规定的这个范围内，难道还没有这样的人吗？我就是要去找这样的人。 是，我在我的咨询工作中最经常对于我的来访者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这个道理听起来好有道理。道理确实很对啊，很有道理，可是它没效果。 对，所以你就真的耽搁到现在了。 是的，因为我们真正要去谈恋爱的时候，我们谈的是感觉， 对，而不是那些条件。 对， 稍后的时间，下半时段继续我们的今夜私语时。 人生是一条漫长路，想要赢就不能怕输，在起跑点上不准确系全力出击。想到你曾经对我说过，好的机会绝不能错过，把握着你始终的热情。 Got time in my eyes, got wind in my sails, the future at my feet.The best of life is yet to come, 'cause I believe I'm giving it all. Thank you.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风一二级转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七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二度。世界气象台于下午的十七点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明天北风较大，风寒效应明显，外出需防风防寒，并注意出行安全。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二十二点，孙岩陪你。今天是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那各位有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节目中和我们来交流，和我们来互动。我们继续请我们的嘉宾肖雪萍老师来看大家留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我的微博中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我想问一下，我今年呢33岁了，我谈过两段恋爱，然后我和一个男生呢还有一段比较长时间的交往，算是同居吧，同居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在每一段感情当中，我发现我最后都失败了，失败在我自己总是害怕我自己被抛弃，因为有这个害怕的心态，在关系当中总是情绪不稳定，我总是会想象我自己会处在一种可能被抛弃的状态中，或者我们之间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的很多问题我都会往这上面去想。就算我们最初开始谈恋爱，两个人的感情很好的时候，我也一定会问对方这个问题，我会问你会抛弃我吗？你会有一天觉得我不再那么可爱了吗？对方即使是情商比较高，能肯定我，能赞赏我的男生，我也会经常问是真的吗？如果有一天这个想法改变了怎么办呢？基于我这样的一个心态，你们也能想象得出，在恋爱关系当中，最后总会变得很累，男生也会觉得很累，我自己也会觉得很累。所以我就想问你们一下，我非常希望能克服我这种害怕被抛弃的心理。当然到最后，我甚至还觉得我的每一种心理其实后面还是印证了我还是被抛弃了。也许对方并不是有了第三个人，并不是因为别人抛弃了我，而真的是厌倦了我的个性，也厌倦了这份情感，所以我还是被抛弃了。一开始我就会有这种担心，一直到最后还是被抛弃。可是我不想再有这种担心，我也不想再被抛弃，这辈子该怎么办呢？想问一下今夜思雨时的老师。 哎呀，我听完他的故事以后，我首先想到心理学里面经常都在说的一个词语，叫做自我证实哈，有的地方叫自我证言，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心里面有一个信念，说一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一个人一定会怎样怎样的，那么好像你的潜意识就会推动着你，不由自主的让你把这个事情去实现，把它变成真的哈。好像我们这位朋友，就是这样的，你一边在说着说我很害怕被抛弃啊。但是好像这个声音翻译一下也像是在说着我挺希望被抛弃的，如果我真的被抛弃了的话呢，就说明我的那个信念是有道理的。 对，所以事实上从一开始他就往被抛弃的那个方向在走，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一般来说有这样子巨大的担心的人，都很可能是你小的时候确实被抛弃过。 并且那个抛弃你的人可能是至亲哈，以至于你总是有了一个就像是人生的底色一样，你觉得你的这个一生就是会重复小时候那个被抛弃的体验似的，那这个让你经常生活在恐惧里面，但是其实你越恐惧，这个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哈。 嗯，对，所以，恋爱当中的种种行为也好，和对方的互动也好，他都是照着那个被抛弃的这个模式去做的， 嗯， 是吧？ 是， 就是比如说一般的恋爱，男生男朋友如果夸女生说：“哎呀，你真好看，你真的特别可爱，我真的特别喜欢你。”一般的女生会很开心，对吧？此时两个人的感情会升温，是不是？ 嗯。 但是如果女孩子说：“你真的觉得我很可爱吗？”你今天是这样觉得，也许半年以后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你真的觉得你很爱我吗？现在这三个月你觉得你很爱我，过了这三个月你可能就没有那么爱我了。如果每一次都是这样的一个反问的话，那两个人的感情就越来越糟糕了哦。 嗯， 是这样吗？ 是，因为老是这样子的话，那个男生也会觉得好像自己很不被信任啊，就好像他被放在了一个渣男的位置似的哈。 嗯， 他可能也会很不舒服。但是呢，其实我又很理解我们这位朋友，就是你为什么明明知道你的那种害怕被抛弃可能是非理性的啊，有的时候你可能遇到的这个男人其实挺好的，但是呢，后来却还是会发展到抛弃哈。你明知道是这样的，可是你就没有办法管住自己的感觉啊，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想法，其实还是蛮苦恼的哈。 嗯，通常来说哈，向老师就是为什么这个像这位女生。也有一些其他的人可能都会有，就是在爱情当中，在恋爱关系中，在伴侣关系当中，一开始相处的时候就有了那种负面的情绪，就觉得或者我们说叫悲观情绪哈，就觉得我们俩肯定走不到头，肯定有一天我们的这个关系是会走向完结的，我可能是会被抛弃的，他可能会变心的，等等等等这些哈。就为什么有一些人会是这样呢？ 通常呢有两种可能，一种的话呢是他自己在小的时候真的曾经被比如说妈妈一开始很爱他，可是后来呢就开始对他很不好，或者说爸爸一开始对他是很好的，可是后来又很冷漠了，他曾经有过这种强烈的被抛弃被拒绝的体验，所以他长大以后就总是担心小时候的那个经历会不会重演呢，然后如果重演的话呢，我一定要发挥我现在的能力和智慧去改写那个被抛弃的命运，就他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所以他就总是担心会发生。但还有一个情况，可能是他小的时候身边有一个长辈，比如说妈妈或者爸爸或者姑姑或者什么人哦，经常都在跟他灌输一种思想，说男人一定会变心的，女人都是很花心的，婚姻是靠不住的，人间没有真爱的，就是有一个长辈哈，很有权威的人，经常在跟他灌输这样的思想的时候，也有可能导致他不由自主的觉得人和人之间没有真情。 就是说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自己童年的经历造成的，一种可能是身边长辈或者是比较权威的人给了自己这样的一个观点， 对， 那自己就这个接受了这个观点，而且把这个观点放在了自己的生活中。 是， 哎，真的是挺难受的。他和很多人是不是都一样，就是他们从理智上知道其实不会每一段感情都这样，但是又很难控制自己，是吗？ 是的。其实是这样的，有些人呢情况比较好一些，就像给我们留言的这位朋友，他已经知道了，我有一个害怕被抛弃的信念，所以导致我的关系是这样的。但是还有一些人，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意识里面潜藏着那样的一种想法，他都意识不到，只是发现自己的关系总是乱七八糟的，总是被抛弃的，总是无疾而终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那相比较来说，是不是前一种情况更好一些？ 对，对的，就是说发现自己有问题了， 是， 会更好一点。 是的，因为这些问题一旦被发现，其实就解决了一半了。你已经知道是这样的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怎么办的问题。 对， 那就好解决多了嘛。 那关于谈到怎么办呢，我会想到说这些可能是比较深层的潜意识的东西，你有两个方案可以去选哈，因为你要知道这些的想法这些的感受它其实就像种植到你身体里一样的。你很难通过就是头脑层面的说我以后一定要相信别人，我再也不要害怕被抛弃了，就你说这些话其实是很难进到你心里面的，很难让你在身体的层面舒适的安全的感到没问题哈，所以只是在头脑里面种植这样的认识是没有用的。那么你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的话呢，你考虑去约一个咨询师聊聊，在咨询关系里面让你在身体的层面慢慢达到一种安全感的整合，当你能够信任自己的感受受能够跟你自己的感觉和身体在一起的时候，其实那些小时候的恐惧和信念才可能被去除。还有一个方案，就是耐心在人群当中去找一个真的很有安全感的伴侣，去好好的谈一场有安全感的恋爱，其实也能帮到你的。 那他会不会把这个有安全感的伴侣都变成了没有安全感的人？ 如果呢他真的成功把那个人变成没有安全感了，说明那个人还不见得是真的能带给他的哈，能带给他安全的。 安全感的人。 所以还是但是这个东西要讲运气的。 对。 是吧？ 对。 有时候你运气好的话，你真的能碰到一个好的恋爱，是可以修复我们小时候的很多创伤的。 希望这位女生运气好。当然也希望这位女生凭借着自己现在的这个智慧哈，能够假如没有这份运气，或者说我们运气还没到的话，我们也能用其他的方式来修补自己内心的这个遗憾，是吧？ 是，我又想到一个方法，比较喜欢跟大家分享一些方法哈。很多年前我写过一本书叫《成长长成自己》。 对， 在这个书里面，我有谈到了很多，就是你自我治疗的一些方式方法。尤其是身体的安全感，你要通过做一些什么样的练习来去找到那种安全感哈。我觉得你也可以考虑买来读一读哈。 对，可以考虑把这个肖雪萍老师的这本书写的叫《成长长成自己》的这本书买来读一读，里边有一些方法 对 方式可以能让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或者长成那个应该长成的样子， 是吧？ 是的。 好，谢谢肖老师。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这是一位女士的问题哈，说我想投诉一下我的婆婆。我的孩子今年已经4岁了，儿子，但是我婆婆呢对我的儿子管得很多。我婆婆很喜欢这个孙子，只要他有时间，他就会让孩子到他那儿去。我们住的不远，从小婆婆以前孩子还小的时候，还不会叫人，不会认人的时候，婆婆管的并不是很多。但是自从孩子会说话以后，婆婆管的就多了。最重要的问题是，我的婆婆在离间儿子和我之间的关系。她总是说，爸爸重要，奶奶重要，作为他们家的这个李姓，他们家姓李啊，这个李姓很重要，他是李家的一员，妈妈是外人，等等这样的一些话。我的孩子这么小，怎么就能接受这样的东西呢？我真的和他吵过几次，他是说和婆婆哈，吵过几次，但是我婆婆说本来就是这样的。婆婆是一个比较固执的人，我也对我先生说了，我说不太想让孩子到婆婆那儿去，婆婆说的这些话对孩子都起不到什么好的作用，怎么能让孩子和妈妈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而是李家的人，妈妈是外姓人，等等这样的一些话怎么能说给孩子听呢？结果我先生说，我妈说的没错啊，我妈讲的也对啊。我更是肺都要气炸了，这孩子是我生的， 孩子是我养的，我还成了外姓人，所以呢，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我不想让孩子见婆婆。 嗯，那就别见了吧。而且我还在想一个问题哈，你这个婆婆也是个外姓人呢，对吧？ 对啊， 她跟你公公、跟你老公、跟你儿子也 不 是 一个姓 啊。 对， 她怎么不觉得她是外姓人，你就成了外姓人了呢？ 嗯 啊，所以这个问题的核心呀，并不是说谁是外姓人，而是婆婆想要跟媳妇来竞争一下，到底谁才是这个家庭当仁不让的女主人啊？一山不容二虎，一个厨房容不下两个女人呐。 嗯。哦，婆婆是想这样哈，就是家里面我是那个至高无上的，我是婆婆，虽然我是外姓人，但是熬了这么多年，我已经从儿媳妇熬成婆了。我已经是这个李家族的女掌管了，是这个意思哈。 嗯，但是我会觉得呢，其实我们也很难去改变你婆婆的想法哈，毕竟他们从旧时代过来的人，你现在非得给他灌输点新思想，估计那么费劲也不一定能有好结果哈。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想让你儿子去见他的时候，那就别见了吧。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你和你老公之间。 嗯， 如果你老公也觉得他妈妈这样做是对的，那么恐怕你还需要多做一些事情哈，因为你老公不是从旧时代来的， 嗯， 他能够同意他妈妈这样做，说明好像在他的感觉里面，你作为他的妻子，你的感受并没有那么重要。 嗯， 他好像不在乎你高不高兴，也不在乎你有没有感到被尊重啊，有没有感到被支持、被理解，他不在乎你的感觉，这是你需要去考虑的。 嗯，您说的对哈，他的先生就是我妈讲的对啊，我并不觉得你有什么好不高兴的呀，就妻子已经表现出的愤怒、伤心、不高兴，丈夫都看不到。这究竟是男人这个共情的那个心态啊，那个能力比较差一点呢，还是男人真的是没有太拿身边的这个女人太当回事？ 我会觉得哈，其实一个女人呢，在其实也不管女人还是男人，应该说是一个人，在你和另外一个人结为夫妇以后，其实你需要经常为他洗脑的。 哦，真的？ 对，你要经常 怎么洗脑？ 就是一个女人的话呢，你要告诉你的男人说你有什么需要啊，你希望怎么被对待啊，你是怎么看待世界、看待问题的呀，对于很多事情你的观念、你的观点、你的思想是什么呀。你需要经常告诉对方你是这样的，然后给他洗脑，但对方也需要给你洗脑，他也要告诉你啊，我是怎么看的，我的需要，我的看法。那么两个人是不是就有了碰撞了，对不 对？ 有碰撞就有机会融合，就有机会沟通和交流以及彼此的调和。只有当你们两个人是调和过的，那么这个关系才会让两个人都舒服。 对， 那很明显给我们留言的这位朋友，你和你的丈夫，你们两个人可能在很多男人应该是怎样的，女人应该是怎样的，家庭应该是怎样的，孩子的教育应该是怎样的，你们的这个地方碰撞的不够多。好像你丈夫表达完之后你就生气去了，你没去跟他抛出你的观点。 对， 那你们就没有碰撞，没有融合，那没有融合就没法调和，那就你生气去了，他觉得他很对。 对对对对， 很麻烦哈。 哎，这是很多夫妻的问题啊，很多伴侣的问题哈。 是， 所以这个肖老师告诉我们说，伴侣之间应该常洗脑。 对， 所谓的洗脑就是告诉对方，哎，这件事情啊，我为什么会这么看，我其实想怎样，我在乎的是什么，是吧？ 是啊。 你也要听听，哎，对方为什么要这样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也想听听你是怎么想的呢，你也可以让对方来说，是吧？ 对呀，是的呀，这样就像两个人的口袋里面装满了属于各自的那些东西，我们都摆出来，摆在桌子上摆一摆，我们俩来看一看，调和一下，是吧？然后两个人的关系才能够更舒服嘛。 对， 你不能光一个人扔，另一个人光生气了，到最后他也没调和你，你也没调和他。 对对。 让两个人的关系更舒服，其实需要的就是两个人都要把自己的底牌来亮一亮， 对， 把自己的需求来跟对方说一说。 是的，而且我们的目的还不是说要证明谁对谁错呀，谁好谁坏呀，都不是，我们只是亮出来了解一下嘛，调和一下嘛。 对对对。好，那我们就学习一下哈，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来相互洗洗脑。这样的话呢，还有就是当我们听到对方和自己有不太一样的需求或者不太一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先别着急生气。 对，是的， 假如我们说出来的一些需求我们也被对方顶撞了一下的时候，我们也先别着急生气，我们先可以问那为什么呀。 对，是的， 是吧。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越沟通越明白对方是怎么想的。 是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在同一件事情上反反复复的吵架。 对 吧？ 对对 对。 关系才会越处越舒服哈。 是。 好的，谢谢肖老师。今夜思语时，今晚的节目大家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在节目中来回答各位伴侣关系、情感、恋爱、婚姻的问题。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参与我们的节目，发微信给我们，就可以把问题留给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人生过去了许多年，如今也有孩子在身边，为了理想不停在时间打转，现在已经看淡。 离家早如此好几年，总会想起妈妈做的饭，为了理想日日夜夜的加班，现在的生活好难。我知道你别太心酸，难免有磕磕绊绊，你有你烦，我有我难，让自己活得简单。 梦想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不简单，只要有你们在我的身边，人生的路上不会孤单。 谢谢你，我身边的你，是你陪我经历了风雨，是你对我不离不弃。 谢谢你，我身边的姐妹和兄弟， 是苦辣酸甜，人要学会承担。 做女人真的好难，总走在爱与痛的边缘， 只要坚定心中的梦想的船，就不怕被风浪打翻。 梦想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不简单， 在我的身边，人生的路上不会孤单。 谢谢你，